难的斯卡 吓哭了。 如樱花盛开一刹那，爱情的花瓣很快就落下，嘴巴对我很牵挂，你说算等我吧，就让他想回家。 都是爱。

最近在刷微博看到一条消息说呢，有一位网友国庆八天要参加6场婚礼，时间是排得满满当当，也不知道辛苦一个月的工资够不够随次份子钱。你有好好享受这难得的小长假吗？有没有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？如果你正在开车的路上，也一定要注意安全，谨慎驾驶。今天969，我是泽林，祝大家假期愉快。